用那一种心情。

你说我想你，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，掩藏真心。 好情天纵，我心中你最

睡在漆黑的屋檐，谁的叹息飘在风间，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长路来今生缘，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，纵然聚散有你，也要用心感动天，就算换了时空